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也是应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今天来说说关于断桥铝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明地门窗的北京市场负责人谢匡丽。谢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断桥铝门窗的一些事情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说到这个断桥铝的这种门窗啊，这个之前这几年吧反正都比较火哈。 对，比较流行。 最开始的比如说最开始咱就不说了，之前流行的像这个这种 塑钢 窗，对吧？ 对。 然后后来 铝合金门窗。 对对对对对。 现在发展为断桥铝门窗。 对，以前呢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其他的这些门窗呢相对来说密封差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啊，只要是大家家里二次装修或者说新房想换窗户什么的，都会用到这个断桥铝。 对对对。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吧，这个断桥铝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是一种铝镁合金的东西吗？ 不对不对，它断桥铝的话它也属于铝合金门窗，但是它用尼龙条把两个铝合金隔开。然后被称为断桥，顾名思义，断桥它指的是材料学上的意义，称为这个桥字，断的意思是一个动作，它是把冷热桥给打断了。然后因为铝合金门窗嘛是金属，它的导热性比较快，当冬天的时候室外温度比较高也比较低，室内温度比较高，但铝合金的话导热性比较快，然后迅速会将屋里的温度降低，这样就不会起到一个保温效果。但断桥的话，它用尼龙条将铝合金分开，因为尼龙条属于塑料嘛。然后 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密封条嘛。 对对，不，尼龙条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尼龙条，就连接窗户之间的东西。 哦，它在里面的。 对，在里面的，看不到，看不到的。然后， 所以就能隔这个热呀，或者隔一些这种凉气啊什么的， 热传递比较慢。因为塑料嘛传递的比较慢一点，然后它的一个保温效果就好了， 就好一些。 对对 对。 然后现在比较流行成为断桥铝门窗。 那说到断桥铝门窗啊，咱们也来说说它的不同的开启方式啊，因为这叫现在大家比如说经常见到的是这种上旋式的，对吧？ 对对对， 这种用的现在比较多。 对对对。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形式，他们可能各自还是有一些这种优缺点的吧，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断桥铝的开启方式有几种啊？一，固定窗，就是固定的。第二，内开窗、推拉窗和上旋窗、下翻窗、外翻窗，有很多开启方式。然后几种比较常用的是像内开内倒，就是内平开包括上旋窗，是合在一起的，现在最常用的内开内倒窗，我们称为这种窗。比较好处在哪了？首先，内开窗的话，它的一个擦洗比较方便。然后内倒的话它的一个通风效果比较好，当然平时家里没人的时候把内倒打开，然后它的一个可以进行一个室内 换气， 通风换气就是咱说的上旋 嘛，对对对，因为它内倒的话，它悬在空中的距离就十公分左右，手是伸不进去的，然后我又起了一个防盗的作用，但它有一种缺点，缺点在哪了？因为内开窗缺点就是占用室内空间，因为往家里开嘛， 对， 它比较占用室内空间了，这是它的唯一缺点。还有平时咱家里装修的话，装窗帘它会影响到这个， 对对对，会比较碍事儿， 对，因为。然后还有一种是外开窗，外开窗的话，它好处是什么？因为不占空间，但缺点是因为往外开存在风险，然后刮风下雨啊，有可能会受影响，还有它的密封效果会差一点，然后北方的话，一般常用的话都是一个内开窗比较多，外开窗比较少。 好像就是说刚才咱说到这个上旋和下旋啊，就是基本上好像只有内开窗是可以上旋的，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吗？哎，为什么这个外开窗它就 外开窗下旋 做不了往上？ 如果上旋的话， 哦、对对雨就进来了 ，雨就进来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渗水了。 啊，对，这倒是，这倒是对。所以就是基本上现在就是内开上旋的会比较 多 一点， 对对对 啊，两种这种方式它结合在一起了。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上旋的要做上旋这种窗户的话，是要单收费吗？ 对，因为五金是不一样。一样的，它的五金有内开五金，有内开内倒五金，它是在内开的基础上升级，所以说需要增加费用，这一块。 那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平常啊，就是买窗户的时候啊，去看这个门窗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报的这个价格，它包括什么呢？ 一般的包裹玻璃是包裹在里面的，然后纱窗和五金是单收的，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一般做门窗的话。纱窗和五金都是外采购的，所以说这块是我们需要成本费的，所以说是单收的，玻璃是包含在里面的， 玻璃包含里面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个玻璃包含的也是要看你用的什么玻吧，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双层的、三层的，它肯定不一样， 对对对， 对吧？ 一般的话，断桥铝窗户它标配的是双层中空玻璃，然后是五厘的，但一般市场上的玻璃一般在4.8左右，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它达不到五厘的程度， 那一般情况下市面上的价格会是多少呢？ 就是窗户的价格对吧？ 大概范围吗？ 大概范围在。6到800之间吧， 600到800之间， 对对对对， 就基本上就能买到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这种， 对对，性价比较高的 断桥铝的这种窗户， 根据业主的需求，费用有可能会高一点。 对，这我知道，比如说你可能需要这窗户再大一点，是吧？ 啊、 然后呢，或者怎样的，就包括你要五金件要用什么，还有你用的这个纱窗用的是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还有一个开启扇，如果您窗户开的越多。然后它的成本会高。 开启扇，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您家，开三个窗户和开四个窗户、开五个窗户，它的费用就不一样了，因为多开一个窗户，它会增加一套五金， 对， 一套纱窗，所以说这个成本就出来了，因为这五金纱布单收的嘛， 对对对， 所以说多开窗户，它的成本会高， 那当然，对，明白明白啊，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断桥铝窗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有什么样的问题不清楚的，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刚才咱们呢一直说到这个断桥铝它的这个窗户的几种开启的方式和他们各自的一些优缺点，但是一般现在可能用的是内开上旋的会多一点，当然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怕占地方，那你也可以去外开，但是好像是一般在高层是不允许外开的， 对 吧？ 有规定，然后应该是三层以下可以外开，三层以上就不让外开，因为外开的话我们在工人在施工的时候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玻璃的外装，然后特别麻烦， 对， 然后而且不安全，因为万一业主不在家，然后刮风下雨没关窗，然后万一掉下去会砸到人， 对， 所以说不安全， 没错，分类，对，所以内开的上旋这种会 多 一些， 它唯一缺点就是占用空间， 那倒是，然后还有就是做窗帘的时候，大家可能得把这窗户给它让开， 对对对对 对，得想着这个事儿啊，那我们也来看看之前大家所问的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有朋友问到关于这个国家这个标准的这个壁厚的这个问题啊，之前刚才说到是这个一般情况下跟大家这个说的都是五， 那是玻璃， 玻璃，对，咱就都说嘛，就比如说像这个玻璃，它不也有厚度， 对对对， 然后包括这个外框的这个材，它其实也有厚度， 对对对， 啊，说到这个壁厚，那就是外框的那个厚度嘛， 对 对吧？那这个厚度基本上 一般的话，断桥铝门窗国家标准，它的铝型材壁厚是1.4，1.4，对，等于或大于1.4，它不能低1.4，这是国家标准，因为如果低1.4的话，它强度硬度会达不到标准，然后会影响它使用寿命。 然后那现在市面上基本上这个壁厚都有多少的呢？ 然后一般的大厂家的大品牌的门铝合金断桥铝门窗的话，一般是1.4以上，然后一般小厂家的话它会低1.4，因为这个壁厚越薄，它的出材率越高，成本会低，它因为小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它就从 壁厚上动手脚。 那壁厚是越厚越好吗？ 越厚越好，但是1.4以上就够了，1.4到1.8之间足够了。 嗯， 太厚的话反而会增加，就是浪费资源， 浪费资源， 没必要了。对对对。 嗯，那除了这个壁厚，还有刚才咱说的这个窗户的这个里边玻璃这个厚度， 对对， 对吧？这个玻璃的厚度，刚才说一般情况下是多少？ 5厘。 五厘。 对对。 是5厘。五厘米，五厘米， 对对对， 五厘米的这个 五毫米， 我说呢，我说这五厘米得多厚啊？ 五厘是五毫米的区别，对对。 啊，就是五毫米的、这个， 对，五毫米的 这个、 啊、 这个厚度，一般情况下哈。然后呢，双玻的五毫米厚度，也就是说是两个五毫米， 对， 中间是空的， 中间加个铝条，玻璃条，对对对， 玻璃条 越大的话，它的隔音效果会好， 嗯， 因为窗户嘛，80%都是玻璃， 嗯， 它的中间间隙越大。它的隔音效果会更好一点。 嗯，哎，那比如说像这个五毫米，就是五厘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哈， 对对， 那如果比如说我想让它隔音效果好的话，是把这个玻璃层数增加，还是说把它中间的这个中空的这个缝隙增加呢？ 是，就是我们想隔音效果更好，对吧？ 嗯， 比如现在60窗户， 60窗户指的是壁厚还是指的玻璃？ 不是玻璃，不壁厚，是以。窗台的搭接，就是 窗台的搭接， 以窗台的连就靠的地方， 嗯， 指的是框的六公分， 嗯， 对啊， 那里边的还是这 玻璃，对对对， 玻璃还是五厘的， 对对， 嗯， 如果想达到隔音效果更好的话，你可以就是增加玻璃的一个大小，对对，现在一般的五厘玻璃像5+18+5。您可以，你想要更好的，可以做到5+22+5，5+25+5。 这个您中间说的是25也好，是都指的是什么？ 隔着铝条， 隔着铝条， 玻璃的铝条， 铝条的那个厚度， 对对对对对， 就是玻璃还是原来的那个？ 玻璃还是5厘的，对。 嗯，那如果刚才你说的那个铝条厚了，那是不是也就相当于两个玻璃之间的这个空隙就大了？ 对对对对。 也就是增加这个空隙就可以达到保温的效果， 隔音效果， 隔音效果，就不用把玻璃弄厚是吗？ 不用 啊，大概明白。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会很迷茫啊，说我这个我是不是要把玻璃越厚越好呢？ 不用， 也不用是吗？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平常外面所说的这个5厘也好，6厘的这种玻璃也好，只是指它中间的这个铝条的这个厚度就是。增加了，也就是它的缝隙增加了， 嗯， 就可以了，是吗？ 对对对， 嗯，那我有时候也经常会看到有的那个窗户啊，超厚，哎，就是真的隔音效果肯定是特别好啊，但是超厚起码得有这个，我估计得有个10厘米那么厚吧，这么厚的窗户好沉的， 特别重。 对，那一般像这种窗户都应用在哪儿呢？平常咱家里很少能用到这么厚的，而且主要确实也很沉，不好弄。 因为它比较厚的话，它的隔音保温效果比较好。一靠马路，比如您家的房子一楼靠马路， 嗯， 又靠着大街，然后噪音肯定会大，对吧？然后一般会选择更厚、更大的，它因为越厚，它的玻璃越厚，然后它搞隔音效果更好。 嗯， 好，还有一般用的别墅比较多。 啊，别墅比较多， 对对对。 嗯，像基本上，比如说我像刚刚您说的，我靠着马路，或者说我楼层比较低，如果是普通的咱们家庭里面啊，你觉得多少就够了呢？ 一般如果是1到3楼靠着马路，我建议使用70的窗户，70系列， 70系列也就是指的玻璃还是5厘的， 对，玻璃还是5厘的， 只是里边中空的 间隙变大了， 间隙变大了， 对对对，它的隔音 不会很沉吗？不会沉吗？ 不会 是吧？ 沉不沉根据它的五金有关系， 五金有关系， 对对，五金它的五金质量好的话，它会开启很顺当， 嗯， 它五金次的话。他会觉得很沉，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现在不光是窗户了啊，就是其他的任何都只要有五金的，这个五金一定 要 选好， 对对对， 真的是一定要选好。嗯， 五金的话，誉为门窗的心脏，我们一般这么说，誉为门窗的心脏，就是五金一旦坏了，你再保温、再隔音、再好的窗户也是、也不行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一般建议就是业主选购的时候。五金这块比较注重一下， 嗯， 因为它会影响门窗的寿命， 嗯， 因为如果你用好的五金，它会寿命会更长一点， 很长， 对， 嗯， 如果用次的五金的话，哎，2-3到5年坏了， 嗯， 你又得重新换，比较麻烦， 没错， 对，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五金件其实是单收费的， 对 吧？ 对对 对， 就是，但是它是不是也有标配的？ 有标配， 有标 配，对对对， 只不过、 标配的话质量属于一般的 ，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你可以选择好一点的这种五金来做， 对对对 啊。另外还有一个，我朋友辉姐也问到说，这个防盗网就不锈钢，其实按说就是金刚网嘛， 对， 俗称的啊，说这个大概多少钱一个呢？ 对对，一般的市场价，金刚网防盗三窗在300到400之间。 也是按什么来算呢？一 扇， 一扇 各种 按个子， 就你家几个窗户，它就 就不管那个大小是吧？ 对对对，只按个子。 那这个要大了，这不是比较是吧？ 但因为窗户的就开启有限制， 嗯，对， 就比如你的窗户最大能开到700， 嗯， 750。就不能开到800米了，太大了，会它五金承受不了 啊， 因为它玻璃太重，五金承受不了，嗯，所以它有一定的开启的大小规定。 开启大小，对。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位朋友问到说，就是家里啊，可能比如说那个门呐，可能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觉得夏天的时候，你说这个门如果想开着的话，这不是通风好吗？ 对对对。 但是呢，怕有蚊子呀、苍蝇啊这种东西，所以就特别想弄一个这种啊纱窗、 纱门 。 对。 但是这种东西呢，你说如果是尤其是在一层的时候， 嗯， 哪怕就高层一点，其实大家也不放心，你门开着，对吧？所以就特别想有一种类似窗户的这种金刚网纱窗的这种东西。 有金刚网防盗纱门 啊，也有这种纱门。 对， 这个 造价比较高一点。 这个是跟门在一起。 对，门在一起的。 那它的价格是多少？ 它的价格就是，如果是单开门，就咱家就一个单开门， 嗯， 价格在1800左右，估计在。 哦，那真是比那个纱窗要高。 贵贵，因为它的五金也贵。 嗯嗯。 然后它的一个用料啊、网子啊各方面就大了， 大， 所以说它会贵一点。 嗯， 哦。然后对开门，对开的话至少在3000左右了。 嗯嗯，就一个是吧？ 它 是也是按 个走， 也是按 个 走。 对。 嗯。哎，那位朋友就还问到说，比如说他可能之前没有想到， 嗯， 他已经安好了这个门了，那还能再加吗？ 可以加， 也可以加， 嗯 嗯，我觉得现在真是哈，啊，什么想怎么弄，其实都是有方法， 对对，都可以的，没办法，对 对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是关于断桥铝门窗的事儿啊。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再来看下面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双层的玻璃开孔是不是漏气儿啊？ 嗯，不会不会，一般从专业的大的专玻璃厂出来的双层的开孔玻璃不会漏气，它会进行一个密封效果，包一个密封， 嗯嗯， 不会漏气， 不会漏气， 对对对。 哎，那有的时候这个也听到有一些朋友就问到说啊，这个窗户可能相对来说，因为它小一些嘛，相对还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听到比如说用家里可能用一些这种隔断门的时候， 嗯， 可能用的是这种断桥铝， 嗯， 可能大家看那个也其实也挺厚的哈， 对。 那为什么它中间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雾气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 这有可能是厂家的选用的玻璃材质出现问题了。 嗯， 玻璃出现问题，它导致就没有，因为玻璃它要打密封胶的。 嗯嗯， 估计胶使用的胶有问题，导致玻璃进哈气。 嗯， 用时间久了，有些玻璃装完之后，过段时间里面有一层雾水一样。 对， 那是玻璃出现问题了。 啊， 所以 选就是是不是还是我觉得是玻璃的辅料出现问题了， 对， 是不是？不是玻璃本身，因为玻 璃 我觉得可能不太 会 对， 就玻璃的，就是因为它玻璃中空玻璃，它中间要用密封。要用胶给它封死， 嗯， 所以说这个胶没用好，导致漏气， 嗯，导致漏气就进去了。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换玻璃怎么？ 只能换了是吧？这个可能没法维修， 没法解决维修，嗯 啊，哎，真是啊，这个玻璃这事儿可能因为它是一起出来的，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修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一般的就是选择门窗的时候选择大厂家， 嗯， 因为大厂家它用料和选择主材商它比较讲究， 对，对， 不像玻璃的，因为我们自己不生产玻璃，我们都需要找玻璃厂家进行配合。 对对对， 一般小厂家他会找一个很廉价的玻璃厂、玻璃加工厂去做，他们的做工很超， 嗯， 然后不会就是玻璃这块不会严格把控，就容易出问题。 嗯，我们这边动感北京问说，断桥铝用三层玻璃的可不可以呢？ 可以， 可以是吧？ 对。 嗯，那就是相对比较厚呗， 对，比较厚， 比较沉呗， 对， 然后你就去选好的五金件呗， 对，必须选好的五金件， 是这意思吧？ 就你选用三层玻璃的时候，五金件这块你得费点心，选用 好 点的， 选一点， 对，因为 要不它承受不起， 特别重， 对， 对， 确实我真的试过，嗯，之前就是我把那个50的和两层的、三层的，包括就刚才我跟你说，差不多得有10厘米厚的这样的一玻璃，哇，我这个好沉啊， 对，特别 真的不行啊， 嗯， 必须得把五金件好好的去选择一下啊。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去哪里？请问这三项目是否包括在正常价格当中？您说的是哪三项？要不您再发一条吧，没明白您说的是哪三项，是不是就？说的是刚才五金件什么的，那个只是有一 个，对， 它只是有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对，会赠送你一个就标配的东西， 标配就好像纱窗也有，比如是那种隐形的啊， 对对， 最 早的 隐形纱窗，然后普通的 五金 件 都是标配的，对， 这些都是标配的，对，然后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一个升级 选择， 嗯， 升级选择的话，那肯定这些是需要单收 费用的，对， 收费用的，嗯，好的，然后杜干饼还问说，外开窗的话，上旋得多高的个头才能？够得着哦，对，他刚才说这个上旋这事儿啊，就外开窗， 嗯， 你要上旋是不是怕够不着？ 外开上旋不了，内开窗。 嗯， 就外开你只能下旋， 对，外开只能下旋，不能上旋， 内开是上旋， 上旋，对， 上旋，对对对，嗯，好的。然后呢，这个去哪里问啊？前面有一条信息没看见，不好意思，他说断桥铝价格包括什么？就刚才说了，就是普通的这个 五金、 普通纱窗、 普通玻璃、 普通玻璃， 对。 然后他说他买的这个窗户，商家在正常价格外还加了防水胶、横梁、分框，这样我认为这样是对还是正常的吗？是这些是不是要包括在价格当中呢？ 胶一般是不包括，除非你有特别需求，你说我要有进口胶，这一块肯定是要收费的。 就是普通的胶， 普通胶肯定是不收费的。 普通胶不收费， 对对对。然后什么横梁、立柱这一块一般也是不收费的。 所以就是您可能被人厂家忽悠了， 对 对吧？这个横梁和那个分框指的是什么呢？ 分框，它有可能是把两个本来做一个整体的大框，现在分成两个因为对于厂家来说，分成两个材料就用多了。 对， 然后他想单收费，其实这一块是把我们一般的话跟业主计算是以面积计算，不是以整多少框来计算。 嗯， 就一个大框，你分两框，面积还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他如果说跟你说分框得加钱，那肯定是，遇到不良厂家了。 对，然后横梁指的是什么？ 横梁指就是像比如咱的窗户，中间一根梁。那就属于成为横梁了。 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在墙体和这个窗户，或者是这个或者是个门或者窗中间衔接的那个地方， 对，衔接的地方 就那个横梁， 对对对， 是吧？ 那 个需要收费吗？ 一般的话就是这一块也不收费， 也不收费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刚才去哪里您说的那个什么防水胶啊、横梁啊、这个分框，按说其实都不应该收费的，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对吧？所以您确实被忽悠了，可以跟他好好的掰扯掰扯。 对， 当然，如果比如说这个胶，您想用更好的一些胶， 进口的胶的话， 进口的胶，哎，这个进口胶和普通的胶会有什么区别？ 就 环保问题吗？ 环保问题， 还是环保？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寿命。 嗯， 进口胶的话，因为咱打的是户外室外胶，室内室外，因为都得打胶。如果放在打的室外的话，因为长期太阳暴晒，时间长了，它会裂开， 会裂开， 就会导致漏水。 嗯。 国产胶稍微就是它寿命会短一点，进口胶质量会好一点， 好一点。 对对。 那我能问一下吧，比如说就咱们标配的这个胶，它的这个甲醛问题会很厉害吗？ 不会不会， 也不会。其实也是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的，是吗？ 对对对。 就是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厂家，其实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说因为这点事儿把自己厂家的这个弄坏，是吧？名声弄坏吧，所以他也会在国家范围之内，只不过可能有更高级的一些环保制度更好的一些胶，是吧？那反正大家如果对环保要求比较严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跟厂家说你要给我打 增加点费用， 你给我打点这个胶， 好点胶。 这个会增加多少呢？ 这个按米算的，就看你们家窗户多少了，一米多少钱了。 一般情况下，你说的这种好胶大概多少钱呢？一米。 一般的话，我们收好胶的话，一米的话平均在20-30左右。 20-30左右。 对。 然后基本上，比如说10米，就是你就直接乘以20-30的意思。 对，200了。 好的。确实不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只我觉得如果能保证环保的话，这个花多少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对。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去哪里说防水胶、横梁、分框，对这些是不应该收费的。 对， 好的。那这边呢有朋友这个老陈啊说想问，想做一趟这个硅镁铝厕所门。硅镁铝是什么？ 硅镁铝就是你所谓的铝镁合金门， 就是铝镁合金的门吧？ 对， 对吧？说带一个门锁大概需要多少钱？质量好的，说我们要看哪些内容呢？ 质量好，因为硅镁铝它没有断桥铝这么讲究。然后 密封就差一点， 密封差一点，因为 无所谓嘛， 放在厕所门嘛，对吧？ 对， 所以说密封差一点。一般的市场价的话，五金这块我不知道它选用什么五金，然后一般的市场价的话，在一个门看它多大，看面积有多大吧，应该。就正常的话，在1000-2000左右，估计。 没错啊，所以就是说1000多是吧？ 一千多 、我觉得还是一样的，无论您是这种镁铝合金的门，还是说断桥铝的门， 对对对， 都要看那几个，一个是它本身的这五金件，是吧？ 对，五金 很 重要， 这个也很重要。就哪怕您用一个不好的这个镁铝合金的门，这五金件 好的五金件，它使用寿命会更长一点，会长一点。 对，而且如果你要用不好的这种五金件的话，真的推呀拉呀，其实很难受的。 对， 对吧？那当然，一般如果它都会包的一些普通的。你可以跟他说，比如说我要升级或者怎样的， 升级用好点的， 然后还是这些吧，是吧？然后还有这个窗户、玻璃、 窗户，然后 纱窗， 纱窗， 对， 啊、哦，也就这些， 这几块， 也就这几块，嗯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来问到说，像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户外的这种、 嗯、 可能还是用这种断桥铝的会好一点。 对。 那室内的话比如想做那种比如在厨房有的人做那种叫什么开放式厨房 对 是吧、 嗯、 如果他可能想比如说炒菜的时候 对 啊把这个窗户关上然后不炒的时候你就能拉开就能豁亮点嘛。 对。 那这种情况下用断桥铝的好就平开啊或者讲还是用这个 塑钢的。 塑钢的好。 因为就断桥铝平开的话如果放在厨房的话它会比较碍色。 对，就只能推拉嘛， 不用推拉， 推拉那种嘛， 推拉断桥铝推拉的话，然后因为，您换断桥铝推拉，不如直接换个塑钢得了， 嗯， 因为成本比较高，断桥铝推拉比平开更高成本。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用料比较多。 啊、嗯，就是其实人家窗户本来是想做平开或者上学下那种窗户的，但是你要做平开窗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成本就会高， 成本就高， 就高。 然后您换一个塑钢窗，性价比比较高，而且能满足你的。需求 嗯也是哈所以因为在室内它因为不讲究说一定是保温的隔音的这种效果、 啊啊、对对对需求在这 所以就直接用一个普通的这种塑钢窗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可以了嗯行好的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这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